食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脑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 大家好，法庭又终，哇，卒之到尾声了，应该还有，是了，两集。咁今集咧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踪 share， 订阅巴打台，咁科金巴打台啦。咁系啊，真系嘅，希望支持一下啲小网台啦。啊，咁法庭由衷咧，啊，咁啊，差唔多完噶啦。咁第二册，因为佢有两本嘅，即系两套书。咁唔知道第二册会唔会讲落去啦？因为收视咧，都系差嘅，可能我真系讲得唔好。咁但系讲书嘅嘢，可能讲多本就是冰室，即是推理冰室，即是奇案冰室，讲侦探故事，六个故事，可能做这些说书都可能要停了，因为呢始终都是花很多时间来做，但是收视麻麻地，再看看，再看看，跟着看看有没有其他换形式，因为呢大飙案侦探要分。咁啊，卒之咧就应该十六号咧就完全脱离晒巴打台，咁我会留翻啲声音专栏喺巴打台度出嘅。咁大飞看天下就而家谂紧点样再点样嘅形式做法，可能做每一个礼拜当有份兼职翻，咁啊做直播做五晚啦，咁睇下点样啦。咁啊，但系都未知道，未决定到啊。咁啊，但系依然行住先啦，横掂今日都。仲有十日八日，今日要讲嗰件案咧，叫做谋杀案之终极审判。啊，终审法院对一宗谋杀案判下了判决。啊，咁啊，当然要见识一下。啊，官审行动系要升级嘅时候，去到终审法院观察，同一般人去金钟高等法院其实有好大嘅分别嘅。啊，先倾下。法庭里面的人啊、设施啊，究竟同高等法院有咩唔同？众所周知，终审法院大楼其实就是之前嘅立法会大楼。在2011年，立法会迁往天马新立法会综合大楼之后，旧址即系游行示威，我哋成日都知道啦吓，就是司法机构所管理，卒之用咗4.6亿嘅港纸，就将呢度咧就列为法定古迹。啊！大楼翻身之后，成为而家嘅终审法院大楼。其实咧，每一次经过咧，即系旧立法院咧，都有一种好庄严啊！即系始终都系啲旧建筑啦。啊，尤其喺基打花园附近啊，有时游行示威啊，或者有时过去中环啊，都会望一望吓。咁啊，好多戏啦，尤其97之前啦，啊，好多喺嗰度拍啦。走入咗终审法院地面大门。啊、一般的保安员就会问下你，你来做什么，然后呢就需要由保安人员拍卡开门、啊、才能够入到大楼里面的法庭。终审法院的法庭在一楼，大门的保安员先会向一楼的同事报告有关官审人士需要入庭，保安是很严密的。入到法庭之后，保安员会再三提醒大家要记得翻手机啊，啊，千祈唔好干扰法庭审讯。入到一楼嘅法庭，仿佛令人觉得走进历史一样，睇到一个靓到目不暇给嘅法庭，与高院嘅格局完全唔同。法庭布满由花岗岩雕刻嘅石柱，充满咗古罗马、古希腊嘅气息，加上圆嘅穹苍顶及灯光嘅效果，令整个建筑物觉得好优雅啊，气氛好庄严。法官席同观众席采用嘅系弧形设计，令到每一位人士都可以清楚咁望见法庭每一个角落。 氣氛令人感到非常之嚴肅同埋有壓迫感。犯人難與高院科技法庭一樣，是採用鋼化玻璃所造成。再看看人物，法庭書記的裝束和高等法院的法庭書記是不同的。終審法庭的書記需要穿上一件黑色的袍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終審法院是備有即時翻譯系統，書記會問在場人士是不是需要耳機和接收器，真的值得一讚。即是說你來看都可以，即使他講英文講什麼都好，你可以即時有個傳譯在你的耳機裡面聽到。進入正題，講下審訊的內容。今日這件案，被告 S 審訊時是23歲，2014年的時候因謀殺罪被判終身監禁。這件案的案情指被告所屬的幫會成員一起去找敵對的幫會，其中一名的成員報仇。當時他們帶備武器，分了兩輛私家車，一號車和二號車，去尋找仇家。當時被告就在一號車上高。本案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審訊的時候，證據指出是二號車先找到那位仇家，車上的成員將仇家殺害，然後立刻通知一號車前來協助真兇逃離現場。在原訟法庭審訊的時候，有兩項重點的導出。第一，根據控辯雙方同意事實列出，被告根本沒有斬殺這個死者。另外，當其他成員斬殺死者的時候，被告根本都不在場，因為他是一號車，只是參與和協助成員離開現場。最後經原訟法庭的審訊之後，陪審團裁定被告罪名成立，法官依例判處被告終身監禁。坐了監之後，被告展開了漫長的上訴之路，先是向高院上訴庭提出定罪上訴申請，被法官駁回。之後被告再向高院上訴庭提出上訴，經三名法官會審後，認為案件涉及重大而廣泛重要性的法律的論點，決定將案件交予終審法庭處理。其實香港的法庭都很嚴謹，你上訴他要根據很多的理由，還要有幾個法官，三名法官大家看過文件才決定給不給你上訴。但是很可惜，現在香港的法治一塌糊塗。其後終審法院進行審理，代表被告的辯方大狀引用英國2016年2月時的新案例提出上訴。當時終審法院首席 M 姓法官給予上訴許可，2016年正式在終審法庭就法律論點進行審訊。控辯雙方的論點和爭論點其實就是這一次審訊的着眼之處。控方指被告參與該行動時是預示了另外一名成員意圖謀殺，或意圖令仇家身體受到嚴重傷害，但被告仍然參與這個活動，罔顧犯罪風險和默許另一名成員進行傷害的行為。綜合以上各種是屬於合謀犯罪，所以需要承擔法律制裁。至於辯方的論點就是，被告預示到罪行，但不等於有意圖犯罪，而且沒有證據指出被告曾經做出導致死者死亡和嚴重受傷的行為，亦沒有證據指出被告曾經在案發現場。終審法院的審訊和高院很不同，終審法院著重法律的原則、論點和觀點，而本案的法律論點議題就是謀殺罪，果同犯罪原則、犯罪意圖和英國新案例會否改變香港沿用了30年的陳榮兆案案例。在香港一直沿用陳榮兆案的法律原則，即是兩人合謀犯案，其中一人犯案期間再干犯另一項罪案，兩人在另一項罪行裏面同屬有罪。譬如 A 君和 B 君本來就是合謀入屋行劫，但 A 君在行劫途中殺了屋主， 在这个情况底下，根据香港现有刑事法，不论 B 君是不是意图干犯该谋杀罪，在法律原则底下一样被视作干犯谋杀罪。在英国2016年2月就曾经就合谋犯案原则颁布了最新的权益，在 RV Zoki 一案中，英国最高法院裁定沿用多年的合谋犯案原则被错误权益多年，并需纠正错误。就以上 A 君和 B 君的事项作例子，如果 A 君在行劫的时候干犯了谋杀罪，而 B 君没有参与谋杀的行为，则需考虑 B 君是不是同样有谋杀的意图，才能够将 B 君一同定为谋杀罪。将观点套入本案来讲，如果香港是跟随英国的新案例原则的话，被告 S 被判终身监禁的结局就有机会改写。究竟五位法官终审庭是要有五位法官啊，还有什么怎样裁决呢？新案例是不是会变成了香港、一个新的案例合谋犯罪的原则呢？答案是不会。香港在合谋犯案原则这方面仍然采用陈荣兆案作标准，而本案的被告家属和朋友听取了判决之后都显得非常失望，散庭后互相安慰，毕竟这次是终审法院的裁决。最令我难忘的是被告散庭后押回犯人室前，远远地对其弟弟很紧张的说话：探我探我，无论什么时候亲情都是最宝贵的。既然已成定局，希望被告在服刑期间重新振作，奋发图强，多读书，自我中增值，做有意义的事，不要放弃自己，做个有用善良的人。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